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477章，其他啲人都唔好得去边啊！除咗诗仙之外，其他人全部都攰到趴晒个地上边。家下我都唔顾得疲累啊，即刻示意大家将个头灯向上打，光线就聚集埋一齐。只见到上边三四十米高嘅地方，嗰条之前架好咗嘅凿仍然都喺原来位置，但系佢嘅旁边就系多咗一嚿嘅黑影。顶佢个肺啊！我忍唔住一锤抌落个地上边，痛到我咧就即刻等心里边嗰把火都降低咗啲。我拧转头再向下望过去，光线可以睇到笼罩嘅地方仍然都系平静，但系大家心里边都明白，黑暗里边嘅时间已经系被扭曲咗。过唔得几耐，嗰啲扭曲嘅时间就会将我哋所吞没。豆腐就嬲到对住上边啊，系咁喺度叫：你咁嘅死龟蛋啊，够扑你啊落楼就我只抽！呢一个细蚊女其实咧就讲唔上几厉害嘅，但系关键我哋只能够通过呢一条绳先可以上去。一旦呢只嘢喺度搞鬼嘅话，咁我哋套唔上绳索，肯定就断咗我哋嘅退路噶啦。嗰、那个靓妹自然肯定就唔会回应啊豆腐咧。豆腐咧而家急住咁问：你哋求仙啊，讲啲咩大质量嗰啲嘢啫？我包入边咧就好多朱古力喎，啲质量高唔高我唔系好清楚，不过热量啊几高噶喎。我啊苦笑咁讲：唉，啲朱古力啊留翻你食啦。豆腐啊歪埋块面讲：啊咁啊系嘅，到头嚟啊仲系俾人哋侵埋入去，死都要做个饱死鬼啊！讲完佢啊真系揞咗块朱古力，嗒嗒嗒咁啊食起上嚟，嘴上边仲黑蒙蒙一圈咁嘅朱古力印添。唉，我睇到佢咁嘅衰样啊，真系欲哭无泪，心谂：唉，我点解会识得呢条友仔嘅咧？都咩时候啦，仲喺度食得落嘅？家下尊帅啊讲：陈元，你做个决定啦。我知道尊帅嗌我做决定系咩意思，佢系叫我用诗仙去祭己。尊帅系一个几好嘅人，我好感激佢。佢呢个人做嘢就冇好似吕叔咁阴险，亦都冇好似哑巴咁冷，系一个好有原则嘅人。但系我知道喺呢种情况底下，即使我唔应承佢都唔得，因为尊帅仗义归仗义，但系佢绝对系唔会为咗一个诗仙牺牲其他人嘅。因为而家我哋就利用诗仙嚟做祭己，咁大家就可能有生存嘅机会。一系咧，我哋就全部都被吞埋入去。我啊深深咁吸咗啖气，心里边就真系好似翻江倒海咁。豆腐听完，佢只眼光就落喺我同埋阿尊帅之间，佢问：喂，两个打咩哑谜啊？未等我开口，尊帅就望向豆腐，直言不讳咁将其中嘅利害关系就讲咗俾阿豆腐听。豆腐一听完，即刻指住诗仙，甩甩咳咳咁讲：用木头嚟祭己，唔得。尊帅啊，不冷不热咁讲：我哋大概仲有10分钟左右嘅时间考虑。豆腐啊急啦，佢系睇住我讲：老陈，你表个态啊！我而家只能够苦笑，事实上冇咩嘢表态唔表态咁讲嘅。如果我同阿豆腐唔同意嘅话，接落嚟我两波人可能真系会自相残杀。尊帅肯定系一个唔错嘅人，但系生死大事嘅面前，佢就绝对唔会手软。即使我哋而家唔用诗仙嚟做祭忌，但系最后我哋都系走唔甩。我谂咗一谂，深吸咗一啖气，讲：10分钟，仲有一个办法。我望向诗仙讲：我唔知道你能唔能够听得明我讲咩嘢，但系而家上边有只嘢将我哋嘅生路啊阻断咗。你系诗仙，可以飞天遁地嘅，只要你愿意搞死佢，好似搞死一只蚂蚁咁简单嘅啫。但系如果你唔识听我嘅话，咁我啊只能同你讲对唔住啦。 豆腐亦都知道冇咩退路，佢又急啦。佢而家将两只手啊搭住狮仙嘅膊头，系咁一阵嘅狂傲。佢又讲：喂，你出下声啊！快啲去将上边嗰只咩粽子仔食鬼咗佢啊！唔系我哋全部都玩完冇命啊！狮仙啊仍然木住个面，但系咧佢只眼珠啊系咁震起上嚟，微微咁张口，发出咗嘶嘶结结咁嘅气声。不过狮仙似乎对嗰个软粽子可能真系冇办法做出反应喎，佢又担高个头睇咗一睇上边，然后又耷低个头，眼神好似有啲无辜，好似佢根本上就冇睇到上边嘅细粽子喺边度。而家睇到狮仙咁嘅情形，我啊只能够退而求其次，心谂有反应就好办啦。跟住我就摸出个绳索，套住喺阿狮仙条腰上边，同佢讲：你上去喺个洞口度等住我哋，我哋咧就会顺住呢条绳爬上嚟。你咧要将嗰条绳啊链到实，知唔知道啊？喐都唔能够喐，唔可以松手啊！呢一句话佢好似听明咗，佢忽然之间啊伸出一只手，紧紧咁链住喺腰间嘅嗰条绳索。跟住我啊揸住绳啊另一头同狮仙讲：上去啦！狮仙咧就不负众望，佢身形拔地而起，唰一声，一下子就飞咗上去，快到咧只睇到一道嘅残影，然之后就见到条绳不直咁垂咗喺我哋嘅面前。大家将灯光就打到佢个洞口嗰度，只能够睇见狮仙两只脚，但系喺洞口原来盘踞住嘅嗰个黑影，而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啦。睇个样，嗰隻软粽子可能对阿狮仙系仲有啲忌讳嘅。大家一睇到啊，大喜啦，嗱嗱声啊，顺住条绳啊爬上去，亦都唔敢有一秒嘅耽搁。按照嚟嘅时候嘅路上咗去之后，我哋就一路狂奔。好快，我哋就顺住道洞口爬咗出去。果然，巴图而家已经唔喺度啦。虽然对我哋嚟讲可能唔到两日，但系对于巴图嚟讲，可能至少都过咗半个几月啦。佢八成系以为我哋啊玩完咗喺入边，或者可能补给唔够，所以佢离开咗。而家就正值系白日，胡杨林里边仲系咁阴森森嘅。大家逃出咗生天之后，不由得坐晒喺个地下度大啖大啖咁喘住粗气，顺便就赞下狮仙做得好嘢啊！专帅就同狮仙讲：我爷爷嗰一辈流传咗一个讲法，秦岭白龙沟里面有一个古墓，曾经系俾一个同行倒过嘅，里面有一句毒狮王。俾一口星斗千阴官镇住，嗰位前辈只系攞咗啲名气，就冇敢掂嗰个棺材。嗰、那个毒狮王应该仲有，仲喺入边嘅。有机会我啊带你去加餐啊！家下欧阳轩啊迷迷糊糊，亦都唔知道发生咗咩事。佢个高烧啊退咗一啲啦，但系成个人都仲系好神志不清嘅。我哋唞咗唔到三五分钟，中公嘅眼尖突然之间佢睇到远处，佢嘅神色一变，声音开始有啲发震啦。佢又话：哎呀，弊啦，你哋睇下前边。顺住佢嘅目光睇过去，原先阴森森嘅胡杨林光影竟然就扩散开嚟，原来本嚟全部都系胡杨嘅地方。显然已经消失咗，变成咗滚滚黄沙。我一睇到就倒抽一口凉气。我忽然之间谂起上嚟，唔系话我哋逃出咗地面就安全噶。佢而家仲喺度继续咁吞噬紧，大家就即刻目瞪口呆，跟住又开始逃命啦。呢次速度就肯定已经慢咗好多啦。我哋啲装备不得不都抌咗一部分，只系留翻一啲紧要嘅。豆腐嘅体力咧就最差，早就已经支撑唔住啦。冇行几步就一个狗食屎，成个扑咗喺个地下度。佢又讲：哎呀，弊啊，我唔得啊，我撑唔住啊。咁样走法，几时先走到头啊？佢老尾佢唔会系将我哋成个内蒙古都吞咗先系平衡啊嘛？ 专帅就讲：唔会嘅，只要佢吞够足够嘅物质嘅话，就达到平衡，自然就会收敛嘅。豆腐就讲：咁亦就系食人，咁究竟要食几多人佢先够啊？专帅就讲：当年有萨满巫师利用呼去度去镇压佢，每年祭忌嘅时候呢，就食唔到几多人嘅。但系而家图腾柱已经毁咗，萨满巫师亦早就死咗噶啦。佢哋两千几年都冇食嘢，整体嘅质量一下子咁扩张开嚟。啊，你话究竟要食几多呢？我谂到呢一个咁嘅场面，草原一下子就变成沙漠化，草原上边嘅嗰啲牛羊牧民亦都喺不知不觉之间化为粉末，直到佢食到足够嘅质量，咁先会停落嚟。嗰一种咁嘅场景，简直就系同世界末日一样。我话讲，唉，唔得啊！再系咁落去嘅话，佢一直扩大，我哋亦都总有体力耗尽嘅嗰一刻。万一真系扩大到有人嘅区域，咁呢件事就大镬噶啦！我啊扯住豆腐啊继续跑，两只脚咧就已经抽晒筋咁，肌肉啊痛到系咁震。直到家下，我总算明白点解呢一片嘅沙漠忽然之间会多出一片嘅绿洲啦。想必然喺薛安当时肯定呢就有我哋不为所知嘅经历，佢无意之间就触动咗虚，等到呢一片嘅时间就发生咗改变，所以先会喺几十年前迅速咁催生出一片绿洲出嚟。而家呢一片绿洲好快就被吞噬咗，无形嘅时间有形嘅沙漠就係咁一啲一啲咁逼退咗绿洲。绿洲当中动物好似如今到咗有灾难，飞鸟哀鸣嘅野兽嘶嚎，同我哋一齐就纷纷咁逃命。几隻狼就从我哋嘅身边度经过，亦都对我哋啊视而不见。呢一个真系一场嘅大灾难，动物亦都有生命喺奔跑嘅过程当中，嗰啲鸟兽都喺度哀鸣，通过最直接嘅方式传达到咗大家嘅耳入边，虽然大家都冇讲出嚟，心里边一定都系唔好受嘅，有一种兔死狐悲嘅感觉。豆腐一听到话要食大质量嘅嘢，呢啲先能够停落嚟，佢即刻气喘吁吁咁讲：啊，你哋系唔可以打木头嘅主意噶。专帅又讲：而家唔系我哋打佢嘅主意，系如果跑唔过去嘅话，我哋就被吞噬，而且会死嘅唔单止系人啊！呢个话题就真系好沉重，大家都冇按照之前嘅方位而走，而系横穿过嗰个绿洲。我哋就用咗较短嘅时间就跑出咗绿洲，我哋企喺一个沙丘上边，拧个身望过去。原先是梳形的绿洲只剩下半个月牙，好多动物跑了出来，在黄沙当中惊惶失措地乱咁捐。豆腐有点伤心，他又说：哎呀，这些动物真的很可怜，他们没有草又没有水的话都会死的吧。我又说：在这些动物当中，飞鸟的生存几率是最大的，他们可以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沙漠。其中一部分体质弱嘅雀咧，可能就系喺呢个过程当中会被热死。其次剩低嘅咧就系食肉动物，佢哋啊先用食草动物作为生存，然之后就再搵新嘅栖息地。自然嘅规律就系弱肉强食嘅咧。喺巨大嘅灾难发生嘅时候，只有走得最快嘅、生存能力最强嘅先可以活落嚟，亦都只有活咗落嚟先有未来。豆腐就讲：唉，呢种时候嘅你仲同我讲啲咩大道理啊？绿洲啊，好快消失噶啦。不过我哋真系走唔喐啊！大家只脚都因为过度咁用力咧，就全部喺度打晒震，再走系走唔到几远噶啦。强烈嘅体力透支，加上而家酷热嘅太阳，等我嘅大脑一阵阵咁胀痛，连思维都迟钝起上嚟。加下我嘅脑里边只有一个念头，一定要阻止佢嘅扩张。 我将目光望向旁边嘅诗仙，喺理智上就好明白，唔祭忌我哋边个都走唔甩，但系喺情感上，我真系实在难以做出牺牲诗仙咁嘅事情。我忍唔住啊，揞住个头，好颓废咁就坐咗喺个沙堆上边。